追逐，我该找个人陪。这么多分是虚幻的情节，双人床不如一张瑜伽垫。活在这个大世界，用什么方式呼吸最特别？ 真的有些好的，不为自己，全为了朋友。都叫我快枪手，一切写的都挡不住我枪口。 Mutations rule without ease the evolution. And with my life available, evolution needs form. Here we are. 这是寂静的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的最多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。你说不定我更希望。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是拳头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到说跟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永远，我这里是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流泪。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 能给我交个朋友。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要啰嗦。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。

双手，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。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 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 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，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 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， 做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1月12日星期四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北京新机场主体工程全面开工，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建设也全面启动。新闻网消息，2017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四点免上健儿激战京城，最终中国选手李欣问鼎了女子总冠军，挪威选手海肯获得男子总冠军。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，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